欢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来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现在是23点01分，今晚的午夜情歌也要开始了。今天呢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呢接下来要分享两个消息，一个呢是好消息，还有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好。那先来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吧，那就是明天晚上夜空将上演金木水火土五星连珠的奇观，如果天气晴好的话，那么全国各地都可以观赏到。更难得的是水星会在火星南边仅0.1度啊，当然这个是属于比较专业的天文知识了，我也不是很懂，会上演一个水火相融的景象。提示一下，大部分地区的观测条件，就是明天晚上的观测条件还是较为理想的，进阶观测可用望远镜加持。但是呢还有一个可能对于北京地区的朋友就不是那么友好了，因为呢从今天晚上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夜间可能都有雨，就像背景音乐呈现出来的这样。好吧，那我们也只能希望明天晚上如果真的想观看的话，那个时候天公做一下美。所以呢我觉得每次说到跟星星有关的话题，或者说提到星星的时候，总是会让人觉得很神秘，很浪漫，也很向往。所以今晚我们就来聊来自星星的浪漫。像金木水火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星体还有一些星座，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呢？来跟我互动吧。今晚的歌曲也都跟星有关，先来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 己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逃跑计划。今天晚上呢，我们的歌曲都是跟星有关。我就看大家在聊天室里面已经开始猜了，说盲猜。哎，我就看看大家盲猜今天晚上的歌都有什么啊。我已经看到有人答对了，就是确实你们说的歌曲今天晚上都会有哦。对，像什么星辰大海呀，还有刚才有人说过的什么来着，水星记呀，对，待会儿都会听到。好了，今天呢其实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投票，就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就是因为明天那个夜观天象嘛，不是金木水火土五星齐聚，那就来看一下这五颗星星到底谁的人气最高呢。其实说到你最喜欢哪个星，我觉得就瞬间让我想到了美少女战士，这当然是比较古早的了哈，就是在我这个年龄段，我小时候的青春和童年。然后呢就是有金木水火土里面都有嘛，就是五个美少女战士，还有三个外部战士，包括什么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还有越野兔。然后当时呢其实如果要是把他们画成人物和角色的话，我最喜欢的是火星。但是如果要是按这种星座来讲的话，因为我是金牛座嘛，所以其实我应该最喜欢的是金星，因为它是我的守护星，代表着爱和美。但是呢如果要是从吉星高照这个角度来讲呢，木星也很幸运啊，它是个幸运星。然后我就在想，像水星记、在木星这些歌曲都是跟星星有关的，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吧。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投票啊，为你喜欢的星星来点赞做数据。当然就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如果你要是更新了全新的版本之后呢，你要在聊天室里面找到午夜情歌，但是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收听974，这样呢听听会根据你的收听习惯来主推你收听的这个频率和节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吧。还有呢就是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你想看视频呢，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下一首歌真的没有人刚才盲猜出来， 这首歌也是回忆杀了，心与心愿来自张柏芝。心与心愿让人想到了这个当时的那部电影，任贤齐和张柏芝演的啊，真的是太感人了。洋葱头，然后还有哎，那个小护士叫余秋楠，对，反正呢就是非常的戳心，就因为它是一个悲剧的结尾，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哎呀印象非常的深刻，总是觉得遗憾才是那种凄美和深刻的。大家还在猜说，或者说大家心目当中今天关于星的歌曲都有哪些？其实关于星星的歌太多太多了。然后刚才大家也都说了很多，我很惭愧，因为时间有限，并没有把所有关于星的歌曲全都放出来。有人提到了回忆杀的《孤星泪》，还有这个《星星知我心》是吗？星星点灯。哎呀，这两首，抱歉，并没有啊。还有斯坦福乔说维塔斯的星星会有吗？没有。小刚说昨夜星辰，没有。然后刚才提到的在木星，我也只是突然想到了，今天也没有准备，因为实在是不够了。还有山外有山说流星雨，但是流星呢不在此次的观测范围当中，此次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恒星，但是呢却并没有流星，没有流星划过，什么时候有流星雨的时候呢？我们再放这首歌。下一首，依然是跟星有关。这首歌是我自己的私心了，因为我非常喜欢，就是《所念皆星河》。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有一句关于这首歌名字的词特别浪漫，所念皆星河，星河不可及，所念皆星河，星河皆是你。 你眨了下眼睛，上夜空闪烁的痕迹，为我所有不安找到了指引。我呢喃了一句晚风里出走的心事，为你每次试探收拾了回应。所念皆星河，辗转里分色，你占领每个永恒的片刻，无垠的宇宙，浩瀚的神色，你是最亮那颗。所爱如月色，出手而不得，将温柔的梦都投射，你眼里有我，对着时间的 所念皆星河，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演唱版，它的原曲其实就是纯音乐演奏版，原作者是 CMJ， 很好听。因为这首歌呢，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柔软的，它符合我对星星的想象，就是那么的轻盈又那么的温柔，而且呢，还有一种遥不可及的神秘和浪漫。刚才看到小薇说，这首歌好像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啊。他说歌手声音里面就带着星星的浪漫。是的，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我要说一下，并不是让大家发这个名字里面带星的或者说跟星星有关的歌，然后因为我们的话题今天是你最喜欢哪颗星。这个星呢，可以是比如说天文上的 星体啊、星球啊、星座呀，也可以是就是比如说你内心当中的一些明星啊，或者跟星星有关的一切的东西，都可以是来自星星的浪漫。所以呢，我今天准备的歌单里面很多都是跟星星有关的，嗯，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在盲猜，看看有谁能猜中啊。还有说王菲的流星，然后这个生疏瞎话说，道道没有在木星，没有星辰大海，那水星记还在吗？在，水星记还是有的。我们既然缺失了木星，那就不能再缺失水星了。来吧，那就把水星记放出来。来自郭顶，送给喜欢水星的朋友。 手 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担心，要多么幸运。 水星记来自郭顶，送给喜欢水星的朋友们，也送给刚才盲猜了好多都没有猜中的，有点伤心失落，甚至有一点点暴躁的小朋友们啊。好，不要伤心。但是刚才看到聊天室里面景言说心情很不好，可以点一首梁静茹的暖暖吗？今天呢还真的有梁静茹的歌，但是不是这首暖暖，希望你听到她的歌声也可以暂时的抚慰你的坏心情，让你的心情变好一点。其实这首歌呢，大家盲猜了这么多，却没有一个人提到它。哎，来自梁静茹，《闪亮的星》。你是闪亮的星，所以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自暴自弃。即便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不公，然后会有很多匪夷所思，你会遇到很多的阻滞，但是相信自己会好的。 推开了窗，遥望天空，数不尽的梦苏醒，闭上眼睛仔细聆听每一次激动的声音，不再空自己，深深祈祷，寻寻觅觅，何时可以停止找寻？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 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万元现金礼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欢迎回来，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情歌陪你到零点。现在是23点31分，我是叨叨。今天我们来聊来自星星的浪漫，因为明天啊。也就是8月19号晚上，会有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齐聚天空的这样一个奇观。所以呢，在全国各地，只要天空，非常的晴朗，大气透明度好，就可以观测到。但是北京呢，可能不太有利，因为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夜间，可能局部地区还会有降雨，并且呢，这个降雨量，短时会比较强。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是在涉水的时候，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小心再小心，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积水有多深，千万不要说这个一时冲动或者觉得我可以过去，但实际上呢，可能会很危险啊。好啦，这都是题外的温馨提示。今天呢来聊来自星星的浪漫。其实刚才在抖音上面看到，惦记着一些，他说，就说起来他的小时候，他说小的时候呢，在农村真的可以看星空，随便一仰头满天的繁星，因为呢家长都是在晚上去干农活，这样太阳落山之后就没有那么炎热了，所以孩子跟着也就去大地里面去玩耍，看着星空，数着流星啊，我觉得真的好浪漫呢。现在如果你再想去抬头看，就可以看到满天繁星的地方，那真的是很少见了。之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坐火车回老家的路上，路过一些荒郊野外的地方，尤其是夜间，望着外面是可以看到满天繁星的，北斗七星也都非常非常的明显。现在呢也很难啦，不过有的地方还是可以，比如说专业的观测的天文台那边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草原的地方，内蒙啊，包括河北的一些坝上啊，也是可以看到星星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特别的失落。今天晚上来吧，跟我互动起来，就在我们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听听 FM， 还没下载的朋友赶紧去下载一下，还有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你想看视频，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看到我啦。刚才一首闪亮的星送给了景言，希望他的心情可以变好一些。接下来的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盲盒，我觉得可能反正到目前为止大家才关于星的歌还没有说到这一首的，那就听听看吧，我觉得可以秒答啊。准备好来了。내친구 지난 기억 속에서 그 아픔 속에서 그대 这首歌是不是一下换回了大家看星你时候的那个场景，还有当时的心情？还记得当时有一个特别出圈的梗，就是炸鸡和啤酒，然后说下雪天跟炸鸡和啤酒更配哦。因为这个电视剧嘛，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当时实在是太火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电视剧作为一个韩剧偶像剧来说，它是非常非常精良的。在我看来，它把偶像剧里面所有关于爱情，就你能想到的浪漫还有那种唯美，它已经做到了极致。都敏俊千颂伊，是不是这首歌就是来自星星的你这部韩剧的主题曲 My Destiny、恭喜我们的依然是我们的盲盒杀手们啊，盲盒界的 SHE， 我都不想再次点你们的名了，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山外有山，棉花糖和泪落心田。对，这今晚的盲盒成功，看到了歪发的小可爱啊，布偶小猫咪真的是太可爱了，而且还是这个英短蓝白配色是吗？哎呀，真的是我在我们的午夜情歌聊天室里面每天都可以收获到很多的美图，基本上最多的大概率啊，就是排名第一的绝对是美食。今天我们的深夜食堂又开张了，大表哥自从能发图了之后呢，我们就没有缺过美食。然后排名第二的肯定就是萌宠啊，当然是以猫猫 为主，因为我发现可能大家都是猫奴。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美景图片。其实想想，这就是生活当中的美好，美食、美景，还有一个你爱的、爱也爱你的，成为你陪伴的家人般的小宠物。我觉得拥有这些，那夫复何求呢？对不对？像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当然如果你要是只有一个人，那一人一猫一狗一家三口，然后能住个五室六厅，再有七八九套房产，十分完美。好啦，太远的我们也不敢想象，但是能够对现有的生活状态有所满足，那就已经算是很好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这次是真正的回忆杀了。这首歌虽然跟星没有关系，可是我想它一定会让我们一起来合唱的。来自万芳，《心不了情》。 今夜的你应该明了，越难了。 一首回忆杀经典老歌，来自万芳的《新不了情》。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因为就光翻唱它的版本就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版。像这个萧敬腾也翻唱过，我记得杨宗纬好像也翻唱过。风吹麦浪发来了一张图，我觉得很温暖，就是在野外，应该是在露营哈，有帐篷，有这样的小桔灯，还有自己的爱车。他说人生嘛，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哎呀，这句话和这个图片一定要加精，太棒了。还有这个小薇也发来了自己的萌宠，哇，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布偶。好了，我把大家发的小猫咪都已经果断右键了，也作为一个猫奴，我实在是抗拒不了这样的小可爱。但是小薇这个角度，我还以为你这个是小荷兰猪，真的是有一点点像。不管怎么说，小可爱们都非常的棒。大家都在，就是我发现聊起来自己心爱的东西，不管是心爱的美食，心爱的这个电视剧，刚才在抖音上面跟大家聊了聊当年最早追的韩剧，然后我发现其实聊起来这些大家都是很有话题的，然后包括发自己的这些可爱的打引号的主子们，就是小猫奴们、小猫咪，也都是那种满满的爱和自豪。哎呀，看我家宝宝。对，刚才说到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嘛，然后就说最早追的韩剧，像我那个时候追的最早的就是泡沫之夏，还有冬季恋歌，还有蓝色生死恋。哎呀，当时看的真是哭的呀，太感人了。反正当时呢给我一个感觉，就是韩只要是韩剧，男女主必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然后呢结局女主必然得一个不治之症，哎，就不能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我忘记从哪年开始，哎，变成一个 happy ending， 然后呢也火了，好像印象当中应该是 My Girl 这部韩剧，这部剧也很经典。好啦，那继续听歌吧，接下来的歌还是跟星有关，这首歌好像还没有人盲猜出来，现在大家已经不盲猜带星的歌了，都开始发图片我们的深夜食堂了。好啦，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已会的银河与星斗。 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那时候你微笑着问候，要不要一起把那未来拼凑，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间的所有，为了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不过一个人把回忆保留，却还记得你的笑容，晚风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间的所有，回了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不过一个人把回忆保留，却还记得你的笑容， 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是一份来自男生的规劝，就是写给女生们。他说，女生们，有几点你在恋爱当中一定要记住。第一，矜持一点，不要随随便便就被人撩到。最让人心心念念的姑娘都能懂得欲擒故纵，而不是给人一种轻易就好像能得到的感觉。感情要懂得循序渐进，不要总是微信秒回，别人约你的时候呢，也不要立马就答应。可以故作矜持一下，表示自己虽然有点小事情，但还是会以对方为重。第二，谈恋爱，请记住，钱真的很重要。真心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很舍得为他花钱，但是很舍得让你为他花钱的人，很可能不是那么的爱你。就是一句话，他有的不多，但是他愿意都给你。第三点，分手的所有理由其实都是借口。毕业、工作、个人发展、家里人不同意等等等等，其实呢，十有八九都是他不爱你了的借口而已。他不喜欢你了，却不想做个先提出分手的坏人，就像冷暴力一样，不想先开口。最后一点，爱情有也罢，没有也罢，一定要对自己好，一定好好爱自己。如果你真的很走运，遇到了一个很爱你，那你也很爱的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但不论怎样，都要记住，所有的失恋都是在给真爱让路。女生们，这些你认同吗？我觉得还是挺对的，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爱自己。来听这首《星河万里》。 夜空迁徙，朝一个方向聚集，不是一世界里的光怪陆离，只是因为你。萤火虫飞向草坪，抖落光晕奔向你，我会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将美好赠予你。你会长出羽翼，拥抱星河万里，将这世界温柔都尽收眼底。山河湖海溪流，湍急不落倦意，任你容风满，自由气息。你任岁月更替，拥抱星河万里，是爱与被爱赋予你的权利。宇宙万物盎然，春意人间欢喜，是我偷偷的为你梦呓。月光从夜空迁徙，朝一个方向聚集，不是一世界里的光怪陆离，只是因为你。萤火虫飞向草坪，抖落光晕奔向你，我会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将美好赠予你。 守原地，山河湖海细流湍急不落倦意，任你若风满自由栖息，你任岁月更替，拥抱星火万里，是爱与被爱赋予你的权利，宇宙万物盎然春意人间欢喜，是我偷偷的为你梦呓。 星河万里这首歌来自邢瑞，真的关于星的歌太多了，所以呢我们也不可能在一期节目的时间把所有的关于星星的歌都放一遍，但是呢不管放到哪首，我想总会有人喜欢，对不对？最后一首晚安曲当然我们也听不完了，但是还是要把它送出来。这首歌来自杨宗纬，歌名就叫做星，是流浪地球的推广曲。今天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大家晚安好梦吧，明天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你说走了只有遥遥，看不到天空怎么找到，没有光的时间在跑，一年一年你会不会忘掉，花一根火柴心才烧，千万光年的爱我不想要，回来回来陪你变老好不好，不要什么世界主角，只要一个拥抱好不好，最亮的星星我已看到，深